我像过去一样穷得很。那时有的撂地厂子有布棚，那布棚和天桥市场一样，中间是一大块，两边两小块叫遮檐。每天收场时，我就帮人家叠棚。为什么？晚上我就在茶馆那儿睡觉，三条板凳一并，放上那布棚掀起一层，就能钻到里边睡。这是个穷凑合的办法，天太冷就不行了。太冷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只有租棉被睡。对着鼓楼市场东边出入口路东那门啊，有一家姓马的，我们管他叫马大爷。他们家租赁棉被，到那里啊，花三个铜板呢就能租床棉被。我们这些卖艺的，本来冬天生意就不好，收入少，租一床被每天都得给人家三大煤。有时候连着几天刮风下雪，我们连自己吃饭的钱都挣不出来，也就给不起租棉被的钱喽。这日子口啊，租赁棉被的也不来要账，等好几天他来要钱了。来要钱的是马大爷的女儿，我们管她叫三姐。那时啊，我给不起租棉被的钱，比如说我已经欠了五天的棉被钱了，今天挣下来的只够一顿饭钱，我只好对三姐说，我五天没给你钱了，我今天也给不了，我得留点钱吃饭，先给你两天的吧。那姑娘跟我一般大，可是个子比我高，我是先天不足后天亏损，个子小。行了，甭给了，三姐说。哦，那可不行，马大爷知道了得骂我，我还得给。我说，我们心眼呢都实诚，你就说都给了，给我了。哎，我这才放心。我心里说呀，三姐真是好人。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儿子侯耀华也曾为我们讲述过侯宝林的这段经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就是那时候穷啊，就是说的晚上睡觉吧，天冷你得去租一被回去，就是说呢，租一被子盖一宿吧。你比如说搁着那阵儿一大子儿，就是一个铜板儿。有的时候我爸连一个铜板都没有。那么呢，这租被子这，你想租被子的都是穷人，那租被子的这家的这个姑娘呢，就是我爸管叫大姐。有的时候呢，就是我爸说我没钱，甭管了。老爷子问给钱了吗，就他爸爸就问给钱了吗，给了。你想那玩意儿反正扔到破了里也没数数，也不知道一天有几个被我租出去那什么的，就这样的。所以我父亲就觉得特别感激人家。后来等到我们就在后海那儿住的时候，我父亲还每年逢年过节还骑车到他们家看看。 侯宝林的故事说到这里，我们来欣赏一段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汾河湾。 我要是唱，我不唱昆曲 啊。您唱什么呀？ 昆曲太难了。 哎，这个文艺性太深。 哎， 嗯， 那是投手制足，一招一式。 哎， 差一点都不行。 是啊， 你要是学京戏，一个月呀、啊，你能学一出。 是是。 你要学昆曲，仨月你也学不了一出。 就这么难。 所以嘛， 哎， 我捡着容易的学。 那么您能唱什么呢？ 我喜欢这个梆子。 梆子。 哎， 好啊。这是啊，古老的艺术啊。 我对梆子有根基。 哦，您唱梆子啊？ 哎，您知道那个李桂云 啊？李桂云知道啊？ 知道吗？ 啊，知道啊。 哎， 嗯， 那就是我姐姐。 哦，是你姐姐？ 嗯， 人家姓李，你姓侯，怎么是你姐姐呢？ 哎， 嗯， 这个 这怎么意思？ 就这差点 啊。啊，是差点。 那你也不懂、嗯、 怎么？ 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哦。 我们是师兄弟。 哦，你们是师兄弟呀、啊？ 哎， 哦，那就是了，一师之徒。 对了， 哦， 他比我年纪大。 是是。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哦，那不能够。 叫大姐。 好， 就那么意思。 是。 秦凤云。 秦凤云。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唱。 哦，是是是，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曲、 啊。不错呀，啊， 我师父。 您师父是哪位？ 是这个李桂春老先生。 哦，是是是， 这是李少春的父亲。 不错， 这老老板。 对对对。 李桂春他的艺名叫小达子。 对， 哎，那是我老师。 是是是是， 哎，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 哦哦，您唱的是哪工啊？ 青衣花扇。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儿，这我知道。 那您哪句马虎？ 我这第三句马虎。 第三句马虎。 哎哎， 这两句我白说了，我只得出门去把儿观看。 我问第三句， 是第三句啊？ 啊，你这第四句了？ 怎么会是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啊？不对不对不对，那第五句了。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蒋生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是啊，坐那儿就完了。 怎么会完了？还得有一句呢。 什么词儿啊？ 我你一句也不会啊？ 那你说。 等候了我的儿，同把饭餐。 哦，同把饭餐。 对， 餐是怎么？ 哎，就是吃， 那就吃。 哎， 六句。 六句啊。 你这不好。 那么你呢？ 八句。 啊，你八句词儿 比你这个词儿好 啊。 从来这就问问你会不会，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来来来， 你有词儿啊，你不唱你问我干嘛呀？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抬个龙抬， 冰山说是儿啊儿啊，你该来了啊。 抬抬抬抬抬抬抬个龙，抬龙抬一个龙，抬个龙抬龙抬一个龙，抬打打啷个啷当一个龙，个啷当一个龙，个啷当啷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的咚。你别问我呀，当个啷当的个啷的咚， 天到了这般那时也不见回还， 当个啷的当个啷当当个啷个的个啷的咚， 明日里要去大雁是早。回呀还不放心呐、啊，还有 当一个啷个啷的声又叫好呢，当个啷当当个啷个一个啷的咚， 出窑门呐、啊， 当一个啷个啷的咚。 现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我那怎么说你抱身子呢？这样、 啊、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这怎么回事？ 这好嘛，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啊、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啊、这点不有身段吗？ 当个隆当当个隆， 他出窑门的时候 噔隆噔隆， 他有一个身段 噔 非常的漂亮 噔隆， 他已经走出来了， 噔一个那个隆的咚，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噔一个隆个隆个隆咚的个那个隆个隆的咚， 他脸上的表情 一个隆个 非常着急的看他的儿子还不回来， 那个那个隆的咚， 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 不是要不然这干不自恋的。 当个啷当当个啷个一个 冰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一个里个啷的咚 啊，冰山 个咚咚， 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隆咚一个咚， 冰山 我你这干嘛呢？ 我这你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啊，哎 噔 个噔噔噔个噔个一个噔的咚。 王伯见我的儿，他在哪边？ 噔个里个噔个隆咚，噔个噔个一个噔的咚。 将身坐直啊，在这衙门一脉等好了我的儿，一同把饭呢吃。 餐 吃餐不一样吗？ 不这得说餐哦， 一同吃啊餐。 还吃餐干什么呀？ 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 你没听说。马来 鱼， 你干嘛来了？ 马来不是叫马童的吗？ 没有马童， 一人来的。 我一人。 那我怎么样？ 你打家伙呀？ 扛来切来扛，再扛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得隆得隆个隆得隆得隆，咚里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 我说你怎么拉着没完了？ 这 赶紧找部门。 咚里个隆咚个一个隆得咚。 越人贵做事太短见， 呵，哪位踩着脖子呢？ 你这叫什么词啊？ 这怎么这样味儿？ 你听好， 当里根当根咚根咚咚里根咚， 杀得了！ 哎呦呵， 娃娃我的林不断。 这枪可逮着你了。 当 里个隆的咚个隆咚，你得等一等。 这我等谁呀？张翠芒。 个隆个隆咚里个隆， 用我看。 看我干嘛？德行。 我不看你看谁呀？ 当里个隆的咚， 见一位大嫂索要钱。 当里个隆的咚个隆咚，还得等一等。 我没法等了，甩灯铃来响了吗？ 也许这账还没还完呢。 你甭管我， 干嘛急得这份儿？ 这叫云遮月。 云遮月。我听你这像学打灯。 你甭管，点亮了大嫂立灯线。你说话呀！这给你见礼呢， 那可不能。 怎么？ 我不能跟你说话。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男女有别呀！好，我们是妇道。你是老道。 你才老道呢。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俩甭唱戏了。 那我得跟你说话。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原来是你，你就这样。 你怎么改话剧味了？这是梆子呀， 梆子 也不是这词儿啊。 那我说什么？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这词儿。 还 礼还礼，那一军爷。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这是梆子呀。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那不行， 非得用梆子。 还 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你失礼为何？ 这什么味儿？ 这真正梆子味儿。 请问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 此处是华北地面。 华北地面 啊？ 不对呀、 哪儿？ 龙门郡。 哟，这又改了郡了。 这儿没改。 龙门郡。 这词庄呢？ 北京市。 怎么北京市啊？ 那北京市吗？ 大王庄。 这儿都改名。 这儿没改名，戏上叫这地名。 戏上。 这 里叫大王庄。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我就甭跟你打听了。 那怎么着？ 他有名的便知。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你又全认到了。 又不对了。 他无名的不晓。 他差一字没关系。 那不行啊。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知道。 好，你的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道你能扫听谁呢？ 这什么味儿啊？刘英焕。干嘛猫打架呀？ 你问那刘英焕吗？ 真的是 我不知道。 这什么味儿啊？ 听完了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这段汾河湾，我们接着来讲读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鼓楼还有个摆小摊烙烧饼的师傅叫朝文海，他瞧我每天吃饭总是买两大枚一个玉米面的两面胶吃，有一天我刚散场，他把我叫住了，嘿，买斤面去。我还当他支持我给他买东西呢，我说买什么呀，买斤小米面吧，你不瞧我没事了吗，那还有火还挺好的，我给你搁点碱搁点盐，我烙出来你不就多吃一个吗。哦，我明白了，人家喂的是我，小米面比棒子面更好吃，这已经改善生活了。而且我买一斤面的钱只能买四个两面胶，而人家用面给我烙能烙五个，我还能多吃一个。这两个人，朝师傅和三姐，事隔几十年了，我总想念着，所以我这几年过春节时啊，总去他们家拜年，看看我这三姐，看看我这朝师傅，我忘不了在我有困难的日子里那些对我有恩的人。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我们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让我们来听听欧阳菲菲演唱的这首《感恩的心》。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直到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心。